8月24号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咯。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嘅六点钟咧，将会有一位嘅新朋友出现啊，就系陈毅啊，带嚟佢嘅新歌啊，吓就改编自记忆。 系啦，咁就叫 Chrissy 啦，咁啊新人咁啊玩音乐好耐时间先，亦都有 busking 啊等等同音乐做相关嘅嘢啊，咁啊终于出自己嘅歌啦，咁啊会讲下佢即系自己都会有时创作下嗰啲古仔系点啊，过系点样样咧，咁啊可以一间六点钟就可以同我哋一齐认识呢位新朋友嘅。 冇错冇错，咁啊最近咧今日咧想讲嗰样嘢就系咁嘅，就系我发现咧呢个世界有啲人好得意嘅。就係、是、即 係 聯絡開嗰啲咧，你就真係好可能好多年都唔會同佢傾偈啦。有啲明明係日見夜見日對夜對咧，佢都係會即係唔見面嘅時候都係咁 send message 煩住你啊，係啊，即係會問你啦，嗰啲啊，賓臣啊，嚟緊咧我都要放假去旅行。咁啊，有冇啲咩嘢美食推介啊，景点推介啊嗰啲咯？ 哦，系有啲咁嘅人咯， 系啦， 专系拣啲人哋翻工嘅时候问咯， 系啦， 嗬？边个咧？ 边个咧？嗬？ 我咯，咁喂，冇计喎！日本讲起拉面，我即系 plan 紧行程啦， 系 啦，我觉得呢啲过程好有趣，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即系好赤裸嘅，即系完全不避忌话俾你听， 你除衫讲， 我好快就会系都几噶，大家睇唔到啫，其实而家有啲太热，所以除衫讲。 我想知 道，是啊，即计划紧行程啦，去呢个东京。之前我记得好似有讲过，或者纠结去边度，但系最后决定会去东京啦，一个我七岁之后冇再去过嘅地方啦。 系、啊， 所以同冇去过冇分别啦。 我成日唔知点解心入边觉得你系嗰啲会系每一年都会 去 一次嗰啲嚟嘅。 我有去日本，但系每一次都冇去东京咯。个感觉就系东京好似都系咁啦，咁 所以就唔去啦。 系啦，但系其实嗰个所谓都系咁咧，到我呢段时间开始做 research 嘅时候咧，嗰、那个都系咁系完错晒噶。我话俾你听啊，嗰啲咩大家好熟嗰啲嘢咧，其实我一啲都唔熟噶。例如系咩咧？我哋知道即系秋叶原啊，睇动漫啊，二次元嗰啲啦。 系啊， 跟住嗰啲咩新宿啊、涉谷啊嗰啲喺边度摆咩位，我完全唔知噶，零概念噶。 点样搭车啊？ 而家 车程几耐啊？ 冇概念噶。咁跟住咪上网睇咯。咁好彩都有咁上下叫做咩啊？嗰種個底喺度啊，即係對於睇地圖啊，對睇地圖嗰啲，或者對個空間概念係啦， 地理啊，你啲地理用得翻。 我啲地理人咧對空間概念係非常之敏感，所以我大概望一次，我已經 get 到嗰件事係點樣㗎啦。咁啊睇翻啲街景圖，大概都知道啦。咁但係 咁你唔使去旅行啊，其實你睇街景圖。 呢個 point 咧，啱可以講嘅。bookmark 住，可以講呢個 point。先講就係咁啊，要揾啲地方有啲咩想去，咁好簡單嘅啫。我嘅做法，我唔知大家 plan 行程係點啦。咁其實我發現而家嗰啲 app 真係好。多啲五花八门嘅方法俾你 plan 行程啦，咁我喺呢段时间有试过几个唔同嘅方法，直情有一啲咧系叫做咩我的地图咧，你可以 mark 晒你自己想去嘅地方，然后你就可以用佢里面嘅功能就将啲景点串起，佢就可以大概 mark 个路线图， 即系大概知道点样行会比较方便啲 啦。如果我哋日常生活中点样会遇到呢一种嘅所谓我的地图嘅功能咧，就系、是、你搵啲小巴线，你一揿完之后，佢就会喺个地图出现咗，因为有人做咗一个咁样样嘅地图 share 俾你嘛。其实你都可以做一个自己嘅地图 share 俾可能你同团去嘅朋友啦。但系里边咧，佢有个我自己用落咧，我发现我唔知系咪我唔识用定点啦。佢一个唔系太好嘅位置就系、是。我假设 mark 咗呢个地方，我揿落去咧，佢睇唔到相关嘅资讯。平时我哋睇地图，你揿落去咪有相关资讯嘅， 有啲网址啊、评价、 开几多点啊。虽然不能尽信，有啲可能会错噶啦。咁但系你会有好多资讯喺里边咯。但如果你用咗我头先讲嘅个功能，佢净系会话咗俾你听佢喺边个位置，有啲即系基本到唔再基本嘅资讯。咁我唔习惯呢种用法， 唔够方便。 第二就系我好中意咧，有啲人去完旅行咪会自己有个实体地图，你睇起咧咪喺屋企挂出嚟，整晒啲钉喺度，我去过边啲地方。 系啊系啊系啊，或者嗰啲地图可以拆咯，你去咗一个地方你就拆嗰个地方。 然后我之前去过旅行嘅地方，我想去嘅地点咧，我都会 mark 咗粒星喺度嘅。咁基本上我一打开嗰、那个地图咧，而家我会见到我曾经去过嘅地方，一打咗星，你个感觉就好似啱啱讲嘅电子版啦。嗰啲实体地图搬咗电子版，你就会见到你想去嘅地方聚咗喺边啲地边啲点啊。咁所以我就用翻自己最原早嘅方法去 plan 呢个行程啦。咁跟住去 plan 嘅时候就谂有啲边啲一定要去嘅，点样分区去呢啲计划啦。但系当中谂到去日本。食拉面点能够唔问我哋阿斌哥咧？ 我都 即系我就即系 message 小食小食 都细佬都唔系话一个专家， 系咩？ 都系一个小小嘅兴趣。 真咩？ 就唔 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啊？大家必须要同大家讲。嗰阵时我 send 个 message 俾我眼前嘅宾臣，我问佢啊，日本有冇咩拉面推介咁啦？咁啊，咁呢一个人咧，第一下咧， 我好快，我记得我系 好快， 好快面， 佢喺一分钟内，佢复咗一间香港都有即系之前廿四个人一咩拉面啦，复咗我。咁咧，我当下都觉得系整蛊我嘅，但系亦都同时谂有机会喺嗰边有听讲过啦，嗰边咧可能有某啲真系 OK 嘅，咁我都好醒目咁问有冇话边间分店啊，咁啊，即系你知唔同分店个水可以唔同噶嘛， 系， 然后阿斌哥就复我讲笑，然后佢下一分钟呢个人真系黐线噶，佢 send 咗一个东京拉面 list 俾我，里面包括咗几间一二三四五六七有八间。连埋网址，好明显佢储起咗喺度。 同埋当中有一啲系其实系唔关拉面事嘅，有啲系 互动， 系啦。因为呢个 list 咧系我自己整嘅，就系因为我老婆唔食拉面，佢净系食乌冬嘅，所以我一定要将啲乌冬嘅嘢都摆埋入去。 嗰下你复完我之后，我即刻笑咗出嚟，然后俾我女朋友听话，你睇下分。跟住我就话证明我问啱人啦。 知唔知呢啲叫咩啊？益朋友啊，即系做落嘅嘢就唔好嘥。你知辛辛苦苦自己做嘅一啲 research 翻嚟。我綜合咗即係好多唔同遊客啦，或者香港人嘅口味啦，即係一啲嘅群組當中啊，大家如果去旅行嘅時候，覺得邊啲會啱食啲或者特色啲要食咧？咁啊，當中亦都會分埋區域啦，考慮到你住嘅地方點樣會方便你多啲啦。咁我就一次我 send 俾你，咁唔好嘥嘛。即係我呢個 list 都周圍同啲朋友。分享噶，佢哋去親旅行我都話、啊，我 send 定俾你，你待住啦。你行，因為你好老實講，你去旅行，你真係唔會好少可極少可會為咗我想食一間鋪頭，我特登山長水遠去到嗰個地方噶嘛。 唔得，咁唔得啦，我唔係呢一種人。 係啦，係，除非你真係好中意食嘢嗰種食家型。 有啲人食咩咩拉麵之神啊，壽司之神啲、 啊、 特登去食，咁嗰啲就另計咯。 咁啊，有一啲。咁我呢個就即係做咗個 list 就係、是，你哋啲旅客啊，或者我哋呢啲旅客都係你。去都是去那几个区域的啦，就揀返那些最方便的区域，大家又好反应的，这样就 send 给你咯。我还要推介埋话埋俾你听几多点钟去啊。 是啊，他话俾你听，记得一是朝早十点前去排，否则下午六点前，如果不是会排好耐。另外推介一间，另外推介一间亲自当，必须食一次，我会否太吸力？ 不是那间亲子档咧，真系好好食嘅。嗰间喺秋叶原附近，我其实好多年前已经去过。我系每一次翻到去，我都仍然会想食翻同一间亲子档，因为你喺香港食嘅亲子档咧，你觉得 冇亲子嘅感觉。 有好多铺头喺香港整亲子档已经整得好好食噶啦。其实讲真 系， 但系。嗰一間親子檔係食完之後，你會覺得嗯係另一樣嘢嚟嘅，即係你好似食咗另一個 家庭， 另一個事。 譬如呢一 pair 親子食另一 pair 親子， 特別亂嘅佢哋個 咩關係呢？個親子係母子、母女、父女、父子， 乜都有啊，應該全家都齊曬。咁但係即係 大家都食啊， 大家都食，但係真係喺香港你好難揾翻，即係價錢咧個因素嚟嘅，即係佢嗰個嘅性價比嘛。成日去旅行就係講性價比嘛，嗰、那個價錢同埋嗰個嘅水準係。是我覺得挺高，同埋個地址嗰、個地理位置都好方便。 你嘅水準都高啊！我覺得問啱人，你身邊你真係要去旅行嘅時候，真係問一下，因為咧真係行少好多冤枉路啊！嗰陣時個原因咧唔係你懶啊，而你上網睇咧，你唔知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啊！即係有一啲可能係打手，或者有一啲佢一定係講到好好嘅，或者啲旅遊網站東京十間必食拉麵，你唔知幾多佢收咗錢擺落去，同埋你好多實際情況你唔知道，所以咧。身边有啲好似槟城咁嘅朋友直接问咧，就最啱。所以咧，你介绍咗嗰啲，我即刻地图 search 打咗粒星，然后发现咦，佢同我 search 嘅景点喺隔篱， 系近嘅。 嗰度一 group 你就可以嗰一日就去嗰度去玩晒啦， 方便咯。同埋咧，我因为可能真系去旅行咧，早几年即系讲紧疫情之前比较去得密啲啦。咁嗰段时间已经学习到一个错误，就系我去旅行，我系会买旅游书嘅人嚟嘅。 哦， 我会买咗几本嘅添，我会做一啲叫做即系 系你话借俾我嘅未拎翻嚟， 系听日落翻。 翻嚟俾你，系啦。咁嗰啲旅游书我就会即系互相比较下，有边啲嘢系 common 会讲嘅，有边啲系可能一本书有讲，另一本书冇讲嘅。咁我会发现咧，就系、是、永远唔好相信旅游书介绍你食嘅嘢咯。 咁就得噶啦。 系啦，因为永远旅游书介绍你食嗰啲嘢咧，都系游客。俾即係俾遊客食 嘅， 即係簡單啲嚟講，衰啲咁講就係劏遊客嘅一啲，唔係佢唔好食，而係佢嘅價錢或者佢嘅水準唔係最抵或者最好食嘅一啲鋪頭咯。 即係我女朋友都講我，你去日本嘅話，如果食嘢咧，你去嗰啲冇中文餐牌， 啊、 或者冇英文餐牌嗰啲就啱噶啦。 啊、 但係個前提係你本身要識日文，如果唔係你知道呢一啲係地道嘅餐廳，但你都食唔到，因為你唔識啊嘛。 係啊係。 咁好多即係佢識少少，咁就可以做到呢件事。 同埋而家好方便啦，你打開電話，係啊，你影張相，佢已經幫你將啲唔同國家嘅語言譯翻做中文就得啦。咁所以我上次都有一次係盲中咗入間嗰啲關東煮鋪頭咧，嗰啲關東煮鋪頭好興係冇漢字噶嘛，即係我哋去到旅行好多地方會有漢字，咁但係一啲即係比較老牌啲嘅鋪頭就冇漢字，全部日文字，咁我都係靠影， 哦，跟住就即刻翻譯 就嗌咯，好、 哦、 方便嘅。 大家聽到我冇衰咧，喺度已經講緊呢啲旅行嘅，你哋咪好想去咧？ 我見到你好似真係好多年冇去過， 好耐冇啦， 我驚你俾人呃啊， 三年都冇去過啦。 而家有一種咧，阿媽睇住個仔咧，好似。第一次去郊遊啊嘛，跟住去獅子山郊遊，然後就同你個男啲同學仔話買零食嗰啲，你唔好跟佢哋去 啊，你自己買定去好啦，嗰度實劏你噶， 係啊，嗰啲嘢飲啊，嗰度好貴噶， 嗰種咯，係啊，我知大家冇去播只歌俾大家聽啦，頭先 bookmark 嗰樣嘢唔夠時間講，睇下考慮下聽日再講啦，呢只日本風情 畫。 我唔想讲嗰个字，但系都真系日本风情好浓烈嘅一首歌。Stand up, 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 Hey, Sensei. 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高手早晨早晨，啱啱先入班呀，规矩就得人，练习力度尽量贴近我。Keep it up, till you more and more. Let me tell you what they call me, Master. Every rap I do, I do it harder, faster.只分享心得，揾妈妈 join my class， 只需 feel free 饮杯茶。教官官称号很重，像无敌，脱开这依赖先叫究极。唔想生，你哋飞得了；唔专心 ，you can make it out。If you try， 咪收个买。Stand up， 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 Sensei Sensei。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Sensei Sensei。大学就炒，未食饭又更有论尽就食住搞。Copy paste 嘅粗鲁，太快跟足就别做试图。一粒就应只上线 in the flow。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教官官称号很重，像无敌。脱开这依赖先叫究极。唔小心，人哋飞得了；唔专心 ，you can make it out。If you try， 咪收个买。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 Sensei Sensei. 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Sensei Sensei. Yeah,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baby. Sensei Sensei. Boy,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lazy. Keep it good outside. 我一起的压力满笑他们 says 给有你Sensei， 我一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这一种错误行为。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政府没有证明排海决定的正当合法性，没有证明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长期可靠性，没有证明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没有证明排海对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安全无害，没有证明监测方案的完善性和有效性，亦都没有和利益有关方充分协商。日方所作所为是将风险转嫁给全世界，日方将核污染水一排了之，同时亦都将自己置于国际被告席，必将长期受到国际社会谴责。海关总署宣布，即日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包括食用水生动物。日本今日起正式启动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放计划。在本港，政府公布日本进口食品和本地鱼产品辐射检测结果，由凌晨至中午，所有样本合格。渔农自然护理署会每日公布本地鱼产品样本的辐射检测结果，50个样本全部合格。食物安全中心每个工作天公布，6个样本亦都全部合格，分别来自水产及其制品、海藻及海盐、野味、肉类、禽肉及禽蛋，同埋其他3个类别，各占2个样本。沙田九套山宝柏苑二期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大约70岁的男工人在屋苑进行外墙清拆工程期间，从大约1.5米高的爬梯上跌落地面，头部受伤，送往威尔斯医院之后证实死亡。政府计划推出活动搞活夜市。据了解，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最近联络业界，包括与各发展商研究是否可以延长商业，是否是可以延长商场营业时间举办活动。有市民说支持商场办夜市，同时推出优惠给客，但亦都有人说疫情之后生活习惯已经改变，不会出夜街。工聯會向行政長官提交建議，提出在觀塘海濱設立夜市，再以水上的士作為配套，接駁啟德郵輪碼頭。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陣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喺红磡警署。另外，青衣的青径路去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体育馆都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要小心。另外，黄竹坑道受爆水管影响，去赤柱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的部分行车线亦都系需要封闭，而家龙尾排喺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香港仔中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慢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喺油站。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还有清水湾到郑直支向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网络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我听讲而家有一种特别高级嘅 app， 可以监控、监听，仲可以偷睇，而且唔会留低好多。 喂，等阵先，等阵先，我绝对唔会中呢种 app 噶，系、啊、一条原则，就系、是、绝不违法。 咁你仲收客人咁多钱？我要退钱。 公司嘅第二条原则，绝不退款。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去买咁平，至少埋呢个价啦。 行家投诉你个价冇跟大队噃， 唔跟我定价，咪指我供货俾你。 供应商操控货品嘅转售价格，会妨碍商户间嘅价格竞争，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有机会触犯竞争条例，定价都是交返俾分销商啦。上竞争事务委员会嘅网页了解多啲啊！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三五成群嘅黄天怡，代表我嘅字梗系个享字啦。唔只系解享受，仲系解分享。每次做节目接听众嘅电话，听佢哋分享自己嘅生活经历啦、睇法啦，我都觉得好似认识咗多一个朋友咁。希望我哋继续分享正能量俾你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了解我哋多啲啲啲。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仲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嚟芬兰语顾问 Alan 伍俊林。 其实在芬兰的学生，他们平均每一天要花落做功课的时间，小学的话5至10分钟。 一天啊， 这个就是他的功课量了。 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 check 清楚做齐功课未噶 ？check 咗啦，咁你 check 咗自己嘅选民登记资料未啊？ 梗系 check 咗啦。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咗啦，选民可以上 vr.gov.hk 核对自己嘅登记资料，同埋查阅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 如果有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者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快啲去 check 清楚啊！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最近欧盟高峰会通过一项新法案，2027年起规定手机设计要容许用户可以自行更换手机电池，以延长手机的使用，更加环保。 但是有些品牌他们的电池是不可以拆出来的，那之后他们会怎样 呢？逢星期六早上6:00至9:00，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 知识会社， 每周长知识。 Ay, ay,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分神，我想砍掉重练啊！ 哇哇哇，你唔好乱嚟，呢啲嘢谂清楚先好啊！

当一个人呢好多时候将好多嘅感情将好多嘅心情埋藏咗喺心底里面嘅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真正可以解决到嘅问题是要靠你内在另一个性格。但是有 Egger,Count to Ten。 十二夜难忘记，在这套戏来回味，春光秋色里细味。大话落入回廊里，节奏错配时和地，剩下暴烈的分离。甜蜜虽灿烂过，节日快乐过，却像每段戏有万个风波。这个却是我对着你直说不可，甜蜜太难忘，你舍命终点无希望，桥段太难忘，你偏力放话如勇浪，随便有别人爱别人不会心慌，但我总没法偷失无间地探看。寂寞如重庆，晚晚也似回魂夜，就是欲望不凋谢。临别酒吧太毒舌，对话只逆战，我答诀别去弃了半支烟，可是这幕戏你到我就会饰演。甜蜜太难忘，你舍命终点无希望，你拼命放爱勇往，随便有别人爱别人不会心慌，但我总没法抽身无间地播放。如春飘露面，如秋香幻灭，氛围的炒作难重新归电，但我想但我想我最想演，有最狠有最狠被你欺骗，谁应早熟落谁跟他会面，痴的大战全如于一面，是我想是我想我最想演，又最狠又最狠被你欺骗。太难忘，你给的宝盒无希望，其实太难忘，自我你的心还奢望，明日到尽头要灭亡，一却不讲，是我总没法抽身无间地播放，无间地播放。 本身有很多可以终结到的问题，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迟疑，因为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往往呢最后就是没办法去解决。Special自编自导自演， 多经典，用最入戏的醉入戏哽咽，或过活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亦都判断，头脑奏响脑动烟，台前就要高格调，台后要低调，场外庆功宴对白得体重要，会正面对time 知不出错，感性不变，光只有公式藏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妥，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 即使你怕站台上亦能被要澄清，若然你能胜，哪怕是没赢。 Amy Kong featuring 力津，台前幕后 backstage at the city。 当然啦，在脱胎换骨之前有两个 ID 你是需要学习的。 I think we have a problem boy， 你让你现在门外，不要以为我都看不出来，把全部都给了你。So now I think I probably 我等不到我要的对等关系。Deja vu, baby， 什么都不知道，为了不拆穿你。 All I gotta say is I don't know why this isn't working， 怎么还伤心？ Am I the fool？ I don't know why this isn't working， if it's not me then it's gotta be。 I don't know， 抛开你以往所有的一啲认知，是的，因为如果你以前的认知是有用的，是帮助到你的，那你就不需要重新再学过，不需要重新再经历过啦。有殷济如的 IDK。 第二种 ID 是再扩大少少 I don't care。 今日呢位新朋友玩音乐玩咗好多年噶啦， 要喺音乐圈打滚咁耐，真系要好大嘅爱先做得到啊！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陈意志坚定。 哇！咁你对电台有冇爱啊？ 送音乐嘉宾由 Christy 陈怡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 哎、我哋送上呢个见面礼啦， 哎呀，好期待， 我哋今日送俾 Christy 嘅呢一句咧就系、是、啊。 陳意志堅定， 多謝多謝多謝， 係咁啊， 意頭好啊呢一、這個， 冇錯冇錯，因為講真嘅，我哋都覺得咧喺投身喺呢個音樂工業裏頭嘅朋友仔咧，個意志要有翻 咁上下啦， 先能夠堅持落去嘅。 係啊，通常雖然個意志都會同呢個銀行户口嘅剩翻嘅錢係會有啲關係啦， 係 係啦，但係同一時間亦都係即係自己有幾熱愛嗰樣嘢，我諗都係一個。可以令到你繼續玩音樂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即係原動力咁樣嘅，因為都有見到你，譬如之前可能喺網上見到啲片，你其實一路玩 busking 係咪都有一段時間，其實玩音樂呢樣嘢，即係雖然叫自己嘅個人派台歌就即而家聽到啦，但其實玩就玩咗好耐㗎啦。 係啊，都十年咯。 係，咁揾依十年之間咧，咁即係一開始嘅時候係咪都係好似啱啱我講，我見到你 busking 嗰啲開始，定話仲有其他階段嘅咧？ 我一開始咧其實係 DSE 畢業嗰陣時候，係啦 ，DSE 畢業 啊！你系 DSE 嘅朋友仔嚟嘅， 系咩嚟嘅？究竟 叔叔，你有冇听过啊？ 我有听过啊！我听过啲后辈讲啊，DSE 系一种考试嚟嘅。 Okay. 我当年科举嘅时候咧，就唔系呢啲。 OK， 咁嗰时就开始学唱歌， 系 跟住啊，唔系，其实我中学差唔多毕业嘅时候就有都有参加歌唱比赛嘅，咁啊啲中学同学鼓励我参加啦，咁跟住之后就真系去学唱歌，跟住再喺出边参加唔同嘅比赛，咁跟住就识到唔同嘅人啦，咁有啲人就有带我去 busking 啦，有啲人俾机会我唱 demo 啦，或者去做一啲幕后嘅工作咁样嘅，咁就到而家啦。 但你话嗰阵时系啲同学鼓励你去参加，即系其实你自己本身冇谂住即系要上台嗰种嚟嘅， 惊啊！即系都冇乜信心，咁但系会同啲同学仔去唱 K 噶嘛？嗰时唱 K 好平噶嘛，系咪？ 冇错，每人都经历过$40一个 K lunch， 系啦， 食到饱。 唔系，我平日食嘢都30几啦，加多几蚊有 K 唱。 嗰阵时一定系讲呢句。 咁跟住就成日都会有呢啲唱 K 嘅聚会啦。咁佢哋就啊，其实你唱歌好好听，不如你参加学校歌唱比赛啊，咁样。 系。 咁一开始我都唔敢嘅，咁就参加合唱组先嘅，两个人一齐唱，冇咁惊。系啦，咁跟住之后去到中五、中六。我都是独唱的咁样，咁就系 啦。但对唱歌嗰样嘢系自己本身细细个喺屋企自己唱下嗰种，因为同学发现到你唱歌好听，但系对于嚟讲个感觉似系我冇啊，我中意有啲歌，中意咪试下跟住唱嗰种状态嚟。即系细个应该唔会话有特别去所谓去有得学唱歌啦，系咯，即系嗰个阶段嘅你啱啱开始系咪都系自己发掘咁样？ 其实我好细个已经咧系好中意听歌呢一样嘢嘅。 OK， 咁跟住之后咧，我就成日都跟我妈咪咧同啲 uncle 去唱 K 嘅。当时系有 Hello Kitty 嘅 K 房嘅， 咁开心嘅咩？ 主题房， 主题房， 哦， 系咯，经历过。 咁跟住之后就成日唱 K 啦，咁但系都冇信心嘅，一定要有伴唱咁样嘅。咁跟住我就真系乜嘢歌我都会唱，乜嘢歌我都会听，咁样我就发现自己系真系好中意唱歌嘅。 系。 咁跟住之后真系去到，真系要去到中学嗰阵时，我就先真系参加比赛咁样，即系认真啲去谂下啊，唱歌其实系点嘅咧？我要喺台上边要点样唱啊？要练啊？咁样咯，就谂多咗呢啲嘢。 咁嗰时唱 K 阶段嘅你系唱咩歌？即系唔系同妈咪嗰，因为同妈咪嗰啲应该要就翻佢哋啦。应该同同学唱歌嗰段时间，你系唱咩噶？ 我系 Twins 嘅 Super Fan 嚟嘅。 哦， 好中意， 我都系， 你第一只碟都系 Twins 喎，佢都系， 我 第 一次唱个演唱会噶， 系啊， 哦， 系，哎，好夹啊，你 喺唱 K 嗰度喺间房度唱晒成个演唱会，每一只都系，系啊， 但系有咩咁吸引到你，令到 Twins 系你哋成为佢 super fans 嗰阵时？ 我记得我哋幸福啦，我幸福，所以我嗰阵时高班咧就已经有佢第一只碟， 系， 我系。系咁抡嗰几只歌，疯狂系咁听，咁我就知道，我觉得我都想有呢啲歌啊，咁样，即系我都要唱啊，成日都要唱啊，咁样，跟住我就发现哦，唔系，其实嗰个时期系个个都听 Twins 噶，都唔系，即系，跟住又听， 未试过成唱 K 唱嘅， 有啲夸张， 同埋容祖儿咯。我都係試過有一次唱 K， 又係同個 friend 唱曬容祖兒啲歌咯，淨係係好有恆心，好似自己開演唱會咁，好開心， 好方便。你一撳個歌手出嚟，跟住全部 點曬佢咯，係啊， 唔使揀啦，順住咁樣唱都得可以。所以嗰段時間就會中意呢啲，咁所以去到學校啲歌唱比賽嗰啲都會好自然， 係咪都係揀呢啲啊？ 揀呢啲咁樣。 因為我第一次獨唱係唱捨不得你 哦，係因為嗰陣時有個意識係覺得上台比賽要揀啲所謂叫做 比賽 歌， 要等啲老師識噶嘛，係咪？即係所以就會有嗰啲開始咁樣唱。 係 咁，但係去到譬如中學階段係咁樣樣啦，咁跟住即中學畢業之後，跟住音樂嗰樣嘢又繼續點樣樣落去咧？ 我中學畢業之後咁就正式去學唱歌啦。咁嗰陣時咧，我都係覺得自己最大嘅問題咧就係 我對住人唱會驚，咁所以我就真係瘋狂去參加出面嘅歌唱比賽，係真係純粹想自己唱到唔驚咯。 係， 跟住我就真係哇！一唱完呢、這個，又長期去 hold 住喺嗰個網頁度咧，睇下有啲咩新嘅歌唱比賽，咁我就要報啦咁樣。跟住之後，淨係唱呢啲都好忙啊，其實。跟住 全職參加歌唱比賽， 要備戰嘅，跟住。 跟住之後參加歌唱比賽啦，係啦，跟住就識咗好多人咯。咁跟住之後就多咗好多唱歌嘅機會咁樣。 係，但我想知參加歌唱比賽識到好多人，因為呢個講法我都聽過，其實係點樣？因為參考都係競爭對手嚟噶嘛，即、就、係、是 哦。我意思識到好多人係其實有陣時可能係個評判啊。 哦。 係啊，或者當中啲比賽會有啲導師去教你嘅噶嘛。係。即係嗰啲客席導師咁樣，咁其實佢哋都會俾咗好多意見你，或者到而家都仲有 contact 咁樣。 啊 ，OK。咁其實大概呢個階段維持咗幾耐之後，你發現到已克服到，即係喺面對群眾唱歌嗰種驚咧。 嗯。其实我又冇特登去谂几耐，但我谂通咗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我要好享受自己把声。我一上到去咧，其实就成日净系挂住望人啦，谂得太多嘢。其实如果我求其望一个点，然后我好 focus 自己唱歌嘅话，其实我就会忘记咗呢件事，好入件事咧，咁就唔会惊咯。咁、 哦、 后屘我就已经冇再有呢个问题。 同埋听我讲法，你当嗰啲人唔系人就得噶啦嘛。 啊，系咯，即系总之唔好望住佢哋咯。 即系当呢个系豆腐啊，当嗰个系萝卜啊，咁就好似话咁样得个。咁但系一路参加啲歌唱比赛，有冇边一次即系你自己都好印象深刻嗰一次？即系而家即刻，哇，我都记得嗰一次喎，咁样。 我谂就要去到三年前到有一个系大专比赛嚟嘅。咁嗰個比賽呢，我真係認識咗好多而家都已經變成行內音樂人嘅朋友啦。咁佢哋個個都有自己嘅歌嘅，嗰陣時已經有自己嘅歌㗎啦。即係佢哋都會自己創作咁樣。咁我就覺得好似我冇啊。咁所以令到我都好想去試下創作，即係試咗先囉，試下創作，跟住會唔會可以收到啲歌返嚟去變成自己嘅歌啊，都會有呢啲咁嘅諗法囉。係 啊，所以嗰一次你覺得幾難忘就係咪有呢個叮一聲嘅感覺。咁有呢個諗法之後，咁其實幾件事點樣開始呢？即係以前有冇一啲可能樂器 background 定係冇嘅，即係要由零開始 pick up 㗎。 我唔係，我細個有學琴嘅，咁其實我自己覺得我都係一個幾三分鐘熱度嘅人嚟嘅，即係好多樂器我都有學過，咁但係琴呢我就真係堅持得最耐嘅，咁我都有考到八級嘅。咁跟住，但係你話對於創作嚟講呢，我係睇完文字我先寫個曲嘅，其實係啦，咁即係睇到啲文字走嗰啲旋律出嚟咁樣嘅，咁跟住我先配翻個 chord 嘅，咁當然嗰陣時學琴就有用啦咁樣。 咁你係真係寫五線譜去作曲嗰一 type 嚟嘅，或者可能at least 有部琴喺度俾你配 chord 嗰種嚟。 我係要有個琴喺度俾我配 chord， 但係如果而家要去睇翻五線譜，要啲時間啦，太耐冇練啦。而家好方便嘅啫嘛，即係我睇吉他譜我已經彈到嘅啦嘛。 哦，咁所以其實自己開始寫嘅時候，啱啱用嗰個 practice， 咁嗰時初期即係會寫啲咩題材嘅嘢嘅試過。 其实呢一只就是我人生第一只写嘅歌， 系 系嗰阵时就是三年前咯。咁跟住就是无端端，即系唔嗰日唔想再弹一啲 cover 嘅嘢，唔想弹人哋嘅嘢，咁我就不如试下记录下自己嘅嘢咁样。咁点知咧，我就试下啊搵啲 chord 去弹下，一弹嗰啲 chord 咧，我就去咗人哋啲歌度。 系， 咁我就话不如碌下睇下有啲乜嘢睇啦，即系坐喺个琴度碌，咁就睇到一句语录。佢就话人点解忘记唔到嘢，但系有方法去帮我哋去记得更加多嘅嘢。咁我就觉得又系咁样，咁我就不如试下用记忆呢样嘢，睇下走唔走到啲咩出嚟。咁我好快已经走到而家 chorus 嘅第一句出嚟咁样，咁我就慢慢延伸落去咁样咯。 哦，咁所以呢个嘅写嘅，即系譬如改编自记忆呢只歌，系咪个方法都系好似你咁讲，即系可能文字上面会即系写多少少先，然后再按住佢去谂一啲旋律咁样嘅。哦 ，OK， 咁但系系咪大概三年前咗开始谂住写歌呢只第一只，即系都三年前 嘅。系啊系啊，嗰阵时唔系净系写咗呢只嘅，有写咗好几只嘅。咁不过后屘有即系俾下人哋听，咁大家比较中意系呢一只。 咁所以我就折搞到我自己都更加會中意呢只，即係有信心啲啊嘛。 既然你都話呢只咯， 你都話呢只咯。 但係由嗰陣時寫好咗呢一首歌之後啦，即係隔到而家三年時間啊嘛，有冇話係當中經歷咗一個點樣嘅過程？由可能最初寫完諗住俾自己嘅，可能到真係認認真真諗啊，我想將呢首歌publish 俾大家都可以一齊聽到，即係過中係發生過啲咩事情咧？呢幾年 其實我去年認識咗 Lock Out 之後，就決定咗話啊，我想第一隻係用我自己寫嘅歌，咁我就話係呢一隻。咁但係咧，咁我會想修改一下，始終嗰陣時寫嘅都可能三年前啦，首先有啲幼嫩嘅感覺，覺得可能可以修改一下，令到更加適合而家嘅自己咁樣。咁所以就 melody 上同 demo 係有啲出入嘅咁樣咯。 即係所以遇上咗佢之後，就好似由一個另一方嘅意見、一個監製嘅角度嘅時候，令到你可以知道實實在在呢隻歌應該點樣令到佢可以推出咁。OK， 咁但係譬如喺呢十年嘅時間裏面，由開始玩音樂啊，到而家中間，其實會唔會都有一啲時刻出現過，係覺得啊，即係玩音樂呢樣嘢究竟係為咗啲乜嘢咧？即係對自己嚟講嗰個 meaning 係啲乜嘢？我係咪繼續玩咧？係咪繼續參加比賽咧？有冇出現過呢啲 struggle 位噶？ 呢樣嘢就係去到去年年頭嘅事啦， 好、近喎、 啊，係啦，就係認識 lock out 嗰段時間咧，其實就係我自己個突然間就係好似你頭先講，好似唱咗好耐，但係咁我要 cover 到幾時咧？咁係咪 keep 住繼續咧？又或者我係咪要停咧？定係點咧？咁我嗰陣時就覺得自己冇方向啦，咁不如去做一啲其實自己一直都想做嘅嘢，就係有自己嘅歌，試下唔好淨係再繼續 cover 或者去做一啲幕後嘅嘢，咁試下去發展一下自己嘅 demo 啦，咁樣就變成而家嘅歌咁樣咯。 咁但係喺中間呢段過程當中，譬如一路玩緊音樂，有冇另一方面其實可能都做一啲唔知可能一啲同音樂相關嘅嘢去叫做啊，睇下我 explore 下音樂嘅世界，除咗我企上台之外，仲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到？ 其實呢一年咧，我有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就係我同另外一個作曲人隔空咁樣，我哋係寫咗好多歌，做咗好多 demo 出嚟。咁呢樣嘢咧，其實即係對我嚟講係真係另外一個挑戰嚟嘅。我以前一定唔會啊，我唔寫歌嘅，我就會咁樣算。但係咧，佢又話啊，其實我都想，我中意 co-write 嘅咁樣。咁我就話，咁不如我哋一齊試下寫啦咁樣。跟住佢就問我，咁你寫唔寫詞噶？其實我係唔識寫嘅。我就算呢一隻歌嘅 demo 咧，我係亂咁塞啲字落去，啱音就算噶啦咁樣。但我答佢我識， 係。 跟住佢話：咁你幾耐會寫好一首詞啊？我答佢兩日。其實我未試過寫㗎嚇，我答佢兩日。點知佢真係俾咗啲 demo 我寫詞，我嗰兩晚咧係拎住本簿咧瞓喺張牀度死啦！ 點解應承？ 但我覺得係真係令到我係啊，逼咗啲嘢出嚟，咁真係我 keep 住我幫佢寫詞，咁所以我都希望日後有機會咧。是用自己的詞去出歌、 但怎樣認識這個人而開展了一個 co-write 的一個 project 呢？ 其實這個人呢是我三年前的時候我錄好了兩隻歌，他是其中一隻歌的作曲人，當時就是錄那一天見過一次、 okay. 我們一直都沒有再 contact 的，去到今年年頭突然間呢，他 text 我就說啊，你最近得唔得閒啊，有啲 demo 想你唱啊咁樣。咁、我就哦好啊咁樣。跟住我就發現佢啲 demo 原來全部都同人哋 co-write 過。我就話其實我而家就爭取啦，我就話啊，其實我都有寫下歌，如果你唔介意就同我 co-write 啦。係佢話好啊好啊咁樣，咁就係問我識唔識寫詞咯。 但係反而咧，頭先聽你講就係因為最初自己寫歌嘅方式就係先寫一份詞，然後再寫個 melody 出嚟。而家調翻轉啦，有一個 melody 俾你先，然後你再去寫詞。對你嚟講，你覺得邊一樣嘢對你係一個比較容易或者順手啲嘅方法去做創作咧？ 其實我而家兩樣都慣。但如果你话因为咧有阵时 co-write 咧未必系佢写完等俾我改噶嘛，咁可能我写完等俾佢改噶嘛，咁我去写我嘅嘢嘅时候，我咪继续用翻我嘅文字去令到只歌出嚟咯。咁有阵时佢等俾我嘅时候，我改完之后，咁我又会佢等俾我嗰啲咧，我就唔系睇文字，我中意睇画，我睇画，然后我就觉得边幅画即系就咁系 Google 啫嘛，咁啊碌下碌下，觉得呢幅画突然间令到我谂起一啲咩题材啊，咁我就会写嗰啲嘢，即系写都系写一啲我想写嘅嘢咁样。 系，其实你冇谂翻转头，点解嗰刻咁大胆同佢讲？哦，我有写开啊 ，OK 啊。 其实我纯粹想多个机会啫， 系，所以嗰下真系顶硬上。 我仲要答佢两日啦。 俾多幾日自己都唔得。 跟住佢話都幾快喎，啊係啊咁樣。 我都慣咗啦，係啦。 唔係嗰兩日係最後係有休息到嘅，係有瞓到覺嘅。 都有嘅，都有嘅， 系，但系最后逼出嚟嗰样真系坐喺度时间点，因为其实有一啲方法你发现到慢慢，咦，原来我创作嘅时候用呢啲嘅方法系帮助到自己去谂嘢嘅。 如果你话要写翻，即系填翻佢嘅 demo 嘅词咧，我真系要写晒一啲押韵嘅字出嚟先，即系呢个真系我最基础嘅方法，因为我真系冇学过填词或者唔认识，所以我真系写晒啲押韵嘅嘢，然后我就望住嗰啲押韵嘅字，然后。可能去諗翻嗰個故仔出嚟，填翻即係作翻啲句子出嚟咁樣咯。 係，但好啊！而家即係逼下逼下，跟住我習慣咗之後，第時自己嘅歌就除咗曲之外，你詞都可以即係好直接咁表達自己想講嗰啲嘢咁咯。 不快樂記憶。真確吧，翻看舊信息可刪改嗎？該怎招架？夜半心情就似亂麻，忍痛再壓抑某傷口尚未結疤。若往事憶起可怕，不懂體化可修正嗎？是宁愿自欺改变一些记忆，能营造愉快的欺骗记性，早已倦透的心灵，别给情绪吞并。难受时回复自信心，支撑一些，然下想战胜小夜，内心无愧去投机，哪怕无人和气。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这一种错误行为。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政府没有证明排海决定的正当合法性，无证明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长期可靠性，无证明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无证明排海对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安全无害，无证明监测方案的完善性和有效性，亦都无与利益有关方充分协商。日方所作所为是将风险转嫁给全世界，日方將核污染水一排了之，同時亦都將自己置於國際被告席，必將長期受到國際社會譴責。海關總署宣布，即日起全面暫停進口原產地為日本的水產品，包括食用水生動物。美國國務院批准向台灣出售 F-16 戰機， 红外搜索和追踪系统及其他装备，价值大约$5亿。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将会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立即撤销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趋势，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香港高尔夫球会入禀法院申请临时暂缓执行环保署就粉岭高球场发展的环评报告，高等法院颁下裁决批出申请，直至司法复核有结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清境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青衣体育馆的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的，比较挤塞啦，车龙排到去美松苑。另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是去到北角警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风力楼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北假山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多年嚟嘉许一众优秀学员，以他们的奋斗故事为一众年轻人打气。 展翅清健超新星2023将于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 出席歌手包括严明熙、林奕康、Lolita、周欣婷、涛儿、黄君仪、CY、陈宗泽。 Special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驚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骤，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开心 D 啦。 乜嘢系意识流画派？ 意识流咧就系具象、抽象去到想象，佢嗰个结果 那個定型呢不是那個藝術家定的，是由個觀賞者定。你覺得他像什麼？ 香港電台文教組節目《美畫人生》主持黃子瑜邀請意識流畫派代表油畫家范真分享他的《美畫人生》。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點半， 用色彩燃亮人生。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健超新星2023。 Hippy 黄巧仪由于身体出现问题而错过 DSE， 到依家成为见习活动助理，这个经历令佢有咩得着呢？ 个转变最大就是睇到唔同嘅可能性啦，都知道啱 DSE 可能未达到预期嘅话，其实系有其他方法可以行得慢一啲或者舒服嘅。 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至五点，三成群节目时段内一同见证 Hippy 展翅之路。 I need a rest 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意志坚定， 系啦。咁我哋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Chris 陈怡啦。咁啊，有你嘅派台作品啊，改编自记忆嘅。咁啊，我哋两个就会按呢首歌咧，就估少少嘅。头先你都讲一啲，我哋又再估深入少少，再睇下你再解答我哋啦。 好，咁我估先啦。因为咧，我估就系去听翻陈奕嘅声线咧，我觉得佢本身个声系可以嗰、那个 range 系都几广阔、本身佢应该可以再演绎一啲再高啲嘅pitch 嘅。但系我觉得今次呢一首作品改编自记忆，佢攞咗一个 mid range 少少嘅原因，系因为在于。要去演绎呢个古仔，有时好老实讲，可能以佢咁多年唱唔同作品嘅经验嚟讲，其实唔系一定要下下将个声线取到咁尽嘅，反而可能攞一个自己最舒服嘅 mid range 喺个歌曲里头，反而对嗰、那个古仔嘅表达系会好少少，咁所以我觉得佢嗰个 range 就会咁样 拣嘅。我想估咧就系头先，因为你都讲少少，就系话我 demo 嘅时候同而家其实啲 melody 嗰啲都有唔同咗啦。我觉得其中一个，因为喺呢首歌里边会令我印象好深刻，系一个去到差唔多最尾 bridge 位一个电吉他个位置。系啦，我觉得呢一个就系可能同监制，譬如佢听咗你嘅 demo 嘅时候，佢亦都佢哋俾一个意见，就系觉得嗰、那個情緒嘅澎湃點樣？因為嗰位似一個爆發點，雖然唔係用 vocal 去表達，但係因為嗰個亦都選擇樂器同前面嘅好唔同，所以我覺得嗰個就真係即係傾完之後，可能佢去俾嘅一個意見，而令到首歌嗰個位置會用咗個咁嘅處理嘅。係啦，咁所以一個係關乎喺嗰個可能 key 嘅選擇，一個係喺嗰個樂器上面嗰個諗法。 好，我而家講啦。 係啊， 首先嗰個 key 嘅選擇咧，其實。demo 嘅时候咧，系真系再高半度，系咪高半度？系高半度。 系 咁，但系我咧觉得自己 handle 唔到啊，咁所以我就降咗。其实我系想再降，即系如果你话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优势嘅 range 咧，其实系中间啲嘅音，即系未必系真系好高啊。咁所以我系想再降。咁但系咧就同阿 Lock Out 再沟通过啦，佢就觉得呢、這个 key 系比较好，即系出啲嘅件事。如果低半度咧，就好似件事就暗咗落去啦。咁所以我哋就最尾決定呢一個 key 嘅咁樣。 係 啦。咁至於你個話個 range 咧，係咪可以再高咧？其實我自己唱嘢咧係唱啲淡啲或者輕聲啲嘅嘢係叻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再高啲咧，咁我就真係可以 show 到呢啲嘢出嚟嘅。咁但係就話如果好實正嘅聲線咧，去唱啲高啲咧，咁我就要再加培訓。 即系唔同嘅演绎方案，你知道自己嘅 range 会好了解喺边一度咁样。 但系由 day one 开始去写呢首作品嘅时候，嗰、那个你自己去弹嘅时候，那个 key 系会点样去攞嘅？系同而家近唔近嘅咧？ 其实就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我以前真系唔会去谂呢样嘢，我就觉得写歌就系我想写我想写嘅嘢就 OK 啦咁样。 後屘原來發現係會唱唔到喎，咁樣同埋因為而家同一個真係叫專業嘅作曲人一齊去寫歌，佢會俾咗好多意見我，所以我呢個係真係好好咯，我真係覺得，因為佢會同我講，你去寫歌未必真係自己唱或者係要俾人噶嘛，你其實係真係要有叫做有個限制嘅，唔係話完全係哦去到兩個 octave 都得嘅咁樣，咁就唔係嗰件事咯，所以佢話。寫呢是要隨心咁寫，但都要有少少限制，即係要攞個 balance 囉咁樣。所以呢個係我學習到嘅嘢嚟嘅。 係。咁就唔好即係天馬行空之餘，亦都要有返一個基本嘅一啲框框喺度咁去寫。咁嗰陣時去開始寫嘅時候先講，即係有一啲文字 trigger 到你啦。咁但係呢一個嘅係一個傷感，即係關乎回憶嘅，可以有一啲美好啊，或者一種傷感都得。咁最後有啲咩令到你選擇咗行而家呢個題材多啲呢？ 其實呢隻歌係一首正面嘅歌嚟嘅。因為呢虽然佢话要改编自记忆咁样啦，其实我嗰时都有同阿木讲话，死啦！我好惊咧，因为我成日都话我，哎呀，我讲嘢一嚿嚿，我惊人哋唔明我讲乜啊！即系我话可唔可以喺个文案度讲得清楚啲，人哋明白啲啊？咁样，即系我话我唔想变成人哋觉得系自己呃自己，自欺欺人，令到有快乐感。咁跟住佢就话，其实唔系，其实系即系好似我哋褪后一步去谂一谂。然后用一啲幻想遐想去即係帮我哋自己心入面个框框跳出嚟去得到一啲快乐。咁喺呢啲幻想遐想嘅时候加插咗嗰啲画面其实就係一啲改编囉。咁但其实我哋嘅记忆系唔会改到㗎嘛。 是 改系改个諗法。 嗯 就係啦选择嗰个諗法咁样囉。 係。 咁所以就唔係一首伤感嘅歌嚟嘅。即係我都系想嗰啲主题系围绕一啲心灵上啦大家情緒上有啲出口啊，一啲成長啊，即係攞呢啲嚟做題材嘅咁樣。 但由你 day one 去揾阿木寫詞嘅時候咧，有冇都同佢講過話啊？呢首歌最初作嘅時候，自己嘅諗法係點？定還是我揾得你，我就好放心噶啦，我就交俾你，你想點玩就點玩啦。咁 各有。各有各，即系我当初就系同佢讲咗我个 demo， 都系本身话想讲记忆回忆呢啲嘢咁，跟住佢都好快就话好啊，咁我哋就讲记忆嘅改写啦咁样，跟住咧佢就遇到一本漫画，就 系 咁啱都系讲记忆嘅改写 ，OK， 然后嗰个主角就系改写完之后得到快乐，其实我哋就系想。讲呢一样嘢，咁跟住我哋就觉得哇，咁既然预埋本书啦，咁就顺理成章，一定要讲呢件事啦，咁样就出咗呢件事。咁然后佢写完份词俾我，都冇改过一粒字。 咁喺跟住音乐上面，譬如头先我估嘅嗰样，即系譬如一啲电吉他嗰啲，即系呢一个去到嗰个步骤之后，又点样发生？继续。 其实点解会有呢一 part solo 咧？系因为我同佢讲，我话。我只是想要求我最尾那段是极轻声给我去发挥。 是。 咁佢就话哦咁啊，咁我就要加一段好行嘅 solo 去 有个 contrast 系啦，有翻个对比啦，咁所以就出咗呢一回事啦。 系系，点解你会自己会好想最尾嗰个收尾会系咁样样？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叻呢样嘢，咁我觉得第一只歌就系要俾人哋听到我自己叻嘅嘢嘛，咁所以我就话啊，我要个层次就系一开始好轻，然后可能爆啲，但我最尾要收翻嘅，唔系一路行上去嘅咁样咯。 咁同监制合作 Day One 台讲嘅时候会。会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啊，到底应该要攞几多？呢度多几多？即系会唔会可能 keep 住呢个过程都系同监制一路去听住件事个编曲点样去发生嘅咧？ 其实发生呢一个编曲咧，之前我哋系约咗一日出嚟嘅，咁嗰时候我记得系新年嚟噶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就 call 多咗几个朋友出嚟，咁就系而家编曲嘅团队啦。咁样，咁我哋就一齐。当 busking 咁样去试下点样去走呢一只歌，应该系攞啲咩感觉啊咁样，咁所以就其实当时佢哋已经好快已经编埋出嚟啦，其实就系佢哋咁样一齐咁样试出嚟嘅，系、啦。 系，咁又好似 busking 嗰个真系去喺街度定系其实 studio 嗰边，喺佢嘅 studio 度，好似 busking 咁， 系即系用嗰种方法嚟去做咁啊，然后就将嗰个嘅版本叫做再精，即系叫再执靓佢咁解。 系啦。 哦 ，OK， 咁呢种方法对于你自己演绎，其实会唔会都嗰、那个声线都会好 好叫做好好 raw 嘅原因，就係因為嗰樣嘢，有翻好似你咁講以前 busking 嘅感覺嘅時候，大家 jam， 所以個聲其實都會唔同咧。嗰次試， 其實就真係好唔同嘅，因為咧我自己唱開嘅嘢咧係 acoustic 啲，同埋我 cover 都係可能真係自己彈咁樣就即係好簡單嘅一件事。咁但係而家我哋個 arrangement 係好行噶嘛，真係 full band 咁樣噶嘛，咁所以。令到我去錄嘅時候，我都要知道我自己個聲線係要唔同啲咯，即係唔係再好輕咁樣，然後我係要知道去到某啲位置，我嗰啲咬字或者用力係要唔同嘅，咁呢啲都係靠落歐提點我，因為我自己唔覺噶嘛，習慣咗有啲嘢。 是 而去到即係你最擅長嗰 part 就係去錄呢個 vocal 啦。咁今次就真係即係我諗同之前唔同啦。即係以往可能參加比賽、busking 話可能喺屋企 cover 都有嘅，但係今次真係走去一個錄音室去錄屬於自己嘅一首單曲，會唔會多多少少原來都揾得翻最初唱歌嗰種緊張感翻嚟啊？因為我諗即係經歷咗咁多年，應該可能都會有時。啊！冇咗當年第一次行上個台度， 習慣咗啦， 習慣咗啦嘛。 我咧係入到去嘅時候咯，我話點啊？你OK 嘛？緊唔緊張？我話唔緊張啊， 都係 我完全冇問題啊咁樣。跟住咧喺隔離房行到入去播完歌，即係準備我入啦咁啊，完全唱唔到咯，慌到咧唔知自己點咁咯。跟住我死啦！原來我驚喎， 原來我緊張啊，對唔住， 原來我緊張啊， 對唔住，先夜咗少少。 跟住我點算啊？咁樣咁其實 so far 都搞咗幾日嘅， 係。 但係有冇諗到點解會 嗰下突然之間 突然咁緊張？係 咪有一種哇？我真係錄噶啦咁嗰種感覺？ 可能原來我講我個唔緊張係我入邊嗰個我係想自己放鬆，所以咁講啩。但係原來啊死啦！原來我緊張噶咁樣咯，係講對住個麥講，跟住佢就話。哦，咁啊，咁你休息一下先啦，又或者隔日再嚟啦，咁样嗰啲，咁我哋就慢慢令到我即系唔好再咁紧张件事先啦，翻去唞下啦，咁样咯，佢都系咁讲嘅啫。 系，因为同埋你都有讲过，之前可能会帮人录一啲 demo 嘅时候，其实喺录音室录音嘅环境都大概知道，只不过系呢件事系属于自己嘅。 系啦，系啦， 嗰件事好似 因为你录 demo 其实。好好玩嘅，即系唔惊噶嘛，同埋有阵时可能突然间抌只歌俾你，你就要即刻唱嗰种新鲜感系好正。咁但系今次咧，原来系啊，我谂太多嘢啦，原来个人 自己嘅嘢，跟住我真系出街见人，真系属于自己用我个名，各样好多呢啲咁样。 系啊， 咁但系你话录咗几日，咁其实呢几日当中会唔会都有我唔同嘅 session 去做一啲嘢，去帮自己调节嗰个状态，或者试唔同嘅部分咁样。 我哋试咗大概四五日嘅，我隔日咁样去试，越试越差，跟住我喺度讲嘢走音，你知唔知啊？跟住咧，我话哎呀，应该系转天气嘅咁样，跟住心谂转天气，跟住我都其实，唉，唔好再俾藉口自己啦，即系要处理一下，其实系心理嗰个问题啊。咁跟住之后，我就真系其实我有讲啦，就系、是、去到我生日嗰日，突然间录到咯，即系可能自己个心情开心啲，系啊，生日开心啊嘛，咁跟住我就冇咁大压力，咁佢就话啊，我觉得今日 OK 啊，咁你录埋佢啦，跟住录埋和音就 OK 啦，咁样，咁就突然间无端端得咗，其实一直都系自己个心理压力啫， 嗯，我系、生日嚟嘅， 生日好开心、 我大个啦，我要做到一啲嘢啦， 同埋可以个感觉系要送份生日礼物俾自己啦， 系 咪？ 咁但系有冇呢一只歌之后有机会喺一啲现场演出试过未啊？呢一首？ 暫時未， 你驚唔驚？嗰日唔係你生日嘅話， 唔驚啦。其實我 live 冇嘢，我想講我係錄音嘅時候先咁啫。我嗰日去上堂咧，我係完全冇問題，所以我知道一定唔係天氣嘅問題咯。 其實監製都知啊，不過氹下你啫嘛。 有個歌手都係咁啊，佢試咗八日啊，咁樣係咪㗎？咁樣。 但係其實即係我又覺得，因為喺好多時候而家出一首歌曲嘅作品咧，就算錄完個 vocal 之後，可能後期好多唔同嘅處理都可以令到件事再優化到噶嘛。咁你去到錄完呢個嘅歌曲之後啦，去到後期處理嘅時候，會唔會都喺度諗啊？到底點樣去喺個 mixing 上嘅一啲 balance 啊，攞得再好啲嘅時候，會令件事出到嚟啊，大家再聽得舒服啲咧？咁樣會唔會開始有呢一啲諗法？因為我諗以前可能唱 demo、或者可能去唱一啲 cover 唔會特登去諗呢樣嘢噶嘛。 你講得好好，因為咧。自己是真的從來都沒有想過這件事，我以為是可能認識 mixing 就可以咯。但系原来系要熟悉我把声咧嘅人先会知道我想要啲乜嘅。原来系我唔识表达我自己想要啲咩、然后我真系揾翻嗰个作曲嗰个朋友，我话死啦！如果我想咁样咁样，我应该点样讲啊？即系可能我讲话哦，我想呢度厚啲，我想呢度薄啲，我想呢度诶似啲乜？其实人哋未必明嘅、因为人哋系真系专业噶嘛。我话唔该，我咁样讲完，你俾啲专业嘅用词，我等翻过嚟。佢话唔系啊，其实咧。如果你咁样讲，可能佢都明噶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系、是哦，我等完俾你，你等俾我，系要不断咁样改咯。但我个人又好急、然后我就话点解咁耐都未得，我就成日都好慌咁样。咁而家我就知道我系下一只可以点样再好啲啦。咁 同埋可能有一个即系熟悉，好似你咁讲熟悉你把声嘅，可能 mixing engineer 帮你做 mixing 嘅。 咁样会好啲啊，我觉得。 系啊，即系个沟通上面你都容易啲，知道咁样。 系啊系啊。 咁几好啊，即系起码因为一只歌第一只歌已经你自己有谂埋你一啲唔同嘅部分嘅时候，咁啊之后可以就可以减散啲时间心惊咯。系啦，咁啊喺呢一首歌当中亦都会有呢一个 MV 嘅部分啊，呢个故事等等。咁嗰时候点样同即系 MV 嘅团队大家去倾噶？ 其实咧，我哋嘅团队咧系极度细嘅，就系得导演一个啦。 系 咁啊，呢个导演真系好好。咁我就电话同佢倾，我就话啊，我只歌系讲乜嘅，讲乜嘅咁样。佢就话咁一定要演出嚟咁样。佢话唔可以行行企企噏几句咁样就可以完成个 MV。如果唔系人哋唔明个意思嘅咁啊，要演啊！我想谂。我已經好多嘢煩嘅咯，我唔識演喎，咁樣，跟住佢就話：咁不如你唔好演，你真係揾一個真係專業嘅人去演，你唱翻好你嘅嘢就算啦。咁樣，咁我嗰陣時就咁啱，我個好朋友就係 Christine， 即係 MV 女主角，佢就學緊演戲喎，上緊堂。咁我就問咗佢一句，咁佢就 OK 咁樣。 係，咁喺嗰個story 嗰度就真係有咗隻歌，你表達咗你嘅意思之後，導演佢就去按住去就諗呢個 story。 我哋一齊諗嘅個 storyline， 咁我哋當初唔係諗個 story 先嘅，我就用道具去諗個 story 嘅，就我想有啲乜嘢畫面呈現出嚟，即係好似吹波啦。本身係有透明遮添嘅，不過我哋去嘅時候唔見咗。跟住之後係啦，跟住喺餐廳啦，有蛋糕啦，即係好多係我參考日本嘅風格去諗翻出嚟嘅。即係有啲畫面原來吹波係可以好靚嘅喎，咁樣去度翻呢啲回憶出嚟嘅咁樣咯。 即係一啲可能喺你心目中會覺得哦，叫做美好回憶會有嘅一啲 item。 係啦，係啦，係啦。 OK， 咁所以咁呢個拍攝上面就導演一個人去，就你同佢再加埋演員，大家一齊去 work 嗰件事。雖然團隊少少，但係會唔會都有一種好開心嘅感覺，就係、是、哇，我真係一步一步叫做令到自己第一首歌嘅 MV 咁樣誕生。 好開心啊！真係，同埋係。好好彩係咧，我哋因為我哋全外景嘅，咁我前兩日咧，我個朋友就點醒咗一句，佢話：哇，全外景啊，你唔使走一次啊，你知道大概啲時間係點㗎啦。好彩咋，因為其中一個景咧就係、是、喺一個燈塔度嘅，咁嗰個燈塔咧係要搭隻艇仔出去嘅、 哦。 我想講，原來我唔知喺邊度上嗰隻艇仔啦。 跟住，但係你點樣不識到個燈塔？即係睇其他嘅。 我係真係 Google 揾到好靚喎個燈塔， 走去啦， 就咁搭隻船過去嘛。OK， 咁樣，咁咧我就真係早兩日走咗出去走一次個景嘅時候，我等到灰咯，我去咗三個碼頭都等唔到嗰個隻艇出現。跟住之後去到最尾嗰個，我記得嗰時係差唔多四點三，我就好啦，等到四點三唔出，我揾第二個景。點知架艇就嚟咗啦，跟住我就。mark 實佢問佢攞定電話，我話你嗰日一定要出現啊！我拜託你，我話唔係全部人企喺度等你㗎啦，咁樣咁真係好彩咁樣走咗一次咯，同埋要知下啊呢、這個地點去呢、這個地點，哦時間我要 mark 曬，如果唔係即係佢哋一陣間。日曬雨淋咁樣濕曬，或者化妝又點咁樣就唔係咁好啦，咁樣咁所以好彩真係走咗一次。 哇！ 所以喺呢個過程當中應該感受到原來做歌嘅周邊事情係比做歌本身更加難，更加多嘢要處理。 所以兩日寫份詞其實真係相對冇咁攰㗎啦。 咁啊，但係即係亦都好開心咁完成咗，即係真係叫做第一首自己屬於自己嘅派台作品啦、第一次成品 final mix。自己聽的時候個感覺是比你怎樣樣咧？同當初 Day One 呢首初型出嚟的時候是有啲咩唔同咧？ 咁當然成件事嗰個完整度有曬，咁都幾感動嘅。即係但係都會考慮好多嘢，就係人哋聽到會點咧？人哋聽開我唱 cover， 今次係我自己嘅歌，仲要自己寫，其實人哋會唔會中意咧？跟住好快我自己又同自己講， 唔好再谂咁多，呢只歌你点都要出噶啦。就算人哋中唔中意咧，最紧要你中意，即系我唱噶嘛。 系咯，你都成日谂几多嘢去自己 调节啊嘛。 系啊，你要调。 好烦嘅，所以个脑。 我 feel 到你系好多争执，你一晚收埋个 mix， 仲谂乜仲出唔出好咧？即系 会俾好多压力。 唔系，你点样再好啲咧？咁样咯。 系咯，即系会有呢一种，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嘅，即系自己一路拍。所以那個意志堅定就咁解， 好緊要啊！ 意志堅定啊！ 咁啊，意志堅定地出咗第一首之後，會唔會都 plan 緊啊？既然第一首玩得開心，跟住落嚟之後，不如都繼續試下啦，繼續做啲唔同嘅創作啊，俾自己咁。 有 correct 嘅， 當然唔會放棄啦。咁但係就希望十月中到可以出到第二隻啦。咁、不過呢一隻就唔係自己創作嘅。呢一隻就係啦，呢、這個講真係同我一起寫歌的那個朋友三年前寫給我的一隻歌來的、 okay. 是的，不過就重新編過和找人寫詞這樣的， 是 OK， 即是也都是三年前那時候開始，好啊，咁我哋又可以期待一下呢一首之后会系点样啦。咁而家就你呢首改编自记忆你嘅第一首个人派台歌啊，今日多谢你嘅 Chrissy。 Thank you， 姐姐 ，Thank you。 谁来爱我？有这么好悲惨爱歌，记得你总在播，到现时亦爱听歌，甜言听过。你以空偏偏犯拍拖，每句话何曾真实过？失去或比得到更多，更怕我是人，染有听歌的人，被段段文字奏出情歌，但旧伤好牵引，每段悲歌都残忍。情歌全为听者伤。谁来爱我？我亦会躲，何苦忘掉你？竟等于扑火，但无法再作和好。如错，害怕到我讲声那无利用我。谁来爱我？个字完全封口。